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很多人呢都会感叹时光荏苒，感觉自己呢还没来得及这个告别孩子的身份呢就已经长大成人了哈。那陪伴我们长大的呢，除了这些欢笑和泪水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经典的歌曲。那每一次听到这些歌曲呢都会思绪万千，是吧？而且呢还会把我们拉回到曾经的年少时光。而且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说记忆这个东西呢是特别有意思的，它是一个立体的东西。比如说有的时候吧，我就会听到一首歌的时候，就会突然间想到某年某月某时，当时我身在哪儿，然后当时我在干嘛，然后那个气味是什么样的，一连串的记忆就都会带出来。但是呢这样的很多陪伴我们成长的歌曲呢，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知道，那些歌呢其实有很多都是翻唱的作品。那么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要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陪我们长大的那些歌曲其实都是翻唱。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说一说在各位成长过程当中哪一首歌是印象最深的呢。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那么在准备咱们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一起为大家预备了十首几乎可以是代表一个时代或者说一个时期的歌曲。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就按照年份来和大家一起分享。首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张国荣在1983年推出的很经典的一首歌《风继续吹》。这首歌呢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哥哥的成名作，同时呢也是电影纵横四海的主题曲。张国荣成名之后呢似乎非常中意这首歌，所以说几乎每一次的办演唱会这首歌都是必不可少要唱的。那也正是因为对这首歌的中意呢，才有了后来的风再起时它的续篇。但是呢风继续吹这首歌的曲子呢不是哥哥原创的，最早呢是山口百惠在1980年演唱的日语歌曲再见的另一方，后来呢词作者郑国江重新填了词，并且呢交给张国荣来唱。一起来分享这首很经典的风继续吹。 我欠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发

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冬天里的一把火，来自费翔，相当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哈。好听人说我这个可能比较小众，最重要的歌是周杰伦的《风》，11月的肖邦那张专辑中的。因为当时呢，喜欢的女生非常爱听这首歌，我就努力学着唱，但是呢，这歌真的是好高啊，而且我的嗓音又不是很好，所以一直都没唱上去。后来就毕业了，和他呢也再没了联系。哦，这段留言两个信息啊，一个歌的事儿，还有一个人的事儿啊。人的事儿我呢没法给你什么解决哈方法，歌的事儿呢，我觉得你可以低八度唱嘛，不就唱上去了。如果说要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最火的歌是什么呢，相信很多人都会投票给那首歌《对你爱不完》，这是郭富城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那么同样也是郭天王的成名作。当年呢，凭借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拿下了无数的奖项，收获了无数的歌迷。不过呢，这首歌也是翻唱，原版是日本歌手田园俊彦的一首歌，名字呢叫《剪影当前无法起舞》。不得不说呢，当时的唱片公司真的是很大胆，眼光呢也很毒辣，在筹备专辑的时候呢，就把这首歌的风格当做了郭富城主攻的路线。那为了契合歌曲呢，专门对郭天王进行了舞蹈方面的训练，结果呢，歌曲发行之后果然如公司预想的那样，成功走红了。 对你爱不完，来自郭富城的演唱。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很有意思，也很有年代感，那就是陪我们长大的歌曲都是翻唱。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很多人写歌的初衷呢都是想为自己鼓劲儿，结果呢一不小心写出来一个经典啊，比如说李克勤的那首《红日》。在1992年的时候呢，李克勤被公司安排拍摄电视剧，并被要求创作一首歌当作主题曲。哎呀，听到这个要求呢，李克勤就很苦恼，就觉得自己很丧，拍完了戏那么累还不让休息，还要加班写歌啊，好讨厌呐。那天呢，这个克勤兄呢就是凌晨3点多拍完的戏，然后呢写歌词写到了天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看到有的同事跟自己一样非常辛苦的在加班，还有的同事呢到了6、7点钟已经睡足了觉才到公司准备上班。他呢就想不明白了，为啥呢？为啥有人就要去加班，有的人就很轻松呢？于是呢他就写下那句歌词，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但是呢曲子不是原创，而是使用的日本音乐人立川俊之的《最重要的事》。一起来分享李克勤的这首广东话的经典歌曲《红日》。红日来自李克勤的演唱。 其实呢，很多我们熟悉的歌手的早期的代表作都是翻唱歌曲，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来自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当年呢，他推出这首歌的时候刚在歌坛上站稳脚跟，这首歌呢算是趁热打铁制作，而且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直接录了两个版本，一个呢是普通话版的，就是我们熟知的《盛夏的果实》，还有一个是广东话版的，叫做《北极光》，是吧？名字很好听哈。不过呢，这首《北极光》只在广东和香港这些地区哈有一些流传度。那么这首歌的原版呢，则是国外歌手 UA 演唱的一首歌曲，歌名翻译过来呢，成中文是叫做《水色》。看来还是没啥关系啊。好了，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的是莫文蔚的这首《盛夏的果实》，欢迎各位继续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锁定收听好歌会说话，欢迎各位呢也是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我是殷超，待会儿见喽。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只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的。 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是又到雨季了，气氛不算 融洽，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忘带伞了。

但其实呢，这里面就有很多歌都是翻唱的作品，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很经典的《后来》，这首歌呢就是刘若英在99年发行的，也是她最爱的歌曲之一。那么原版歌曲呢是一个国外组合演唱的，名字呢叫做《未来》。其实呢它是一个要表达另外一个主题的歌曲，什么主题的母爱，根本不是爱情。不过后来呢作词人申城在填词的时候呢完全打破了原曲的意境，把它呢改成了一首情歌，并且呢让刘若英成功的唱火了。 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卷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是否一样也在紧紧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菠萝说，高中的时候每一次早读结束去吃早饭的时候呢，学校的广播里都会放《红日》这首歌，直到现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总是浑身热血激情澎湃的感脚。肉包子说，听刘若英的《后来》已经很久了，不管换了多少次手机，这首歌我都会存在手机里，因为后来去看了《后来的我们》，别人问我这部影片好不好看，我只说真的只适合有故事的人去看，缘分这事儿呢不负此生真的挺难的。齐峰说，差不多王菲的《又见炊烟》要播放了吧，呵呵，并没有。那么除了这首《后来》之外呢，刘若英还有很多经典的翻唱歌曲，比如说我们很熟知的《很爱很爱你》、《原来你也在这里》等等。不过呢，这些歌曲的重要程度都不如2003年她和黄立行合唱的那一首《分开旅行》。这首歌呢算是刘若英的转型之作。那么在这之前呢，刘若英一直被人当作文艺女生，但是呢刘若英自己都觉得这个形象好像不太符合自己。 当时呢，姚谦是他的制作人，觉得想要在事业上有所突破，一定要削弱自己的文艺属性，所以说呢，就为他打造了这一首《分开旅行》。那么这一首的原版呢，则是来自加拿大的歌手大卫·亚瑟的《邪恶的心》，是不是错得好远哈？好吧，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刘若英和黄立行的《分开旅行》。分开旅行来自刘若英和黄立行的共同演唱。现在呢，很多国外的影片在中国上映时呢，为了迎合市场，取得咱们的好感哈，也会想方设法的在影片当中加入很多中国元素。其中呢，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做一首中文版的主题曲。如果说呢，没有精力做一首全新的，哎，就会把本身的主题曲填上中文歌词。那么其实呢，这个招数早在02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国家和影片公司在使用了，比如说孙楠的代表作 I Believe， 我相信就是这么诞生的，对吧？其实当时呢，有很多人都翻唱这首歌，那除了孙楠呢，还有张信哲啊、叶文辉啊等人都唱过。不过呢，今儿我们还是来听孙楠的版本，因为我相信呢，有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版本才是最熟悉的。当年呢，他参加演出，这首歌呢也算是他的一个保留曲目了哈。还记得这个歌的那部电影叫什么吗？没错，我的野蛮女友。 I believe你还在那里等待，爱的路爱别离，你还在那里等待，爱的路

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其实呢，在华语歌坛之上呢，歌手的成名作是翻唱作品呢，并不是啥稀奇事儿哈。很多歌手呢都是靠翻唱来起家的，比如说王心凌，很多人呢都管她叫做甜蜜教主，因为她刚出道的时候呢，演唱的歌都是那种很甜美的腻腻的风格的。那么那些成名作呢，比如说《月光》《爱你》等等，都是翻唱作品。那么在众多翻唱作品当中呢，原曲名气最大的可能就是《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呢，翻唱自挪威组合 M2M 的《The Way You Went Away》，你走的那天。原版歌曲呢，发行在2000年，当时呢红遍了整个欧洲，拿了不少奖。那王心凌在翻唱这首歌的同时呢，也继续延续了 M2M 的好运，凭借这首歌呢，拿下了很多内地评选的奖项。再次来分享这首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爱的人来自王心凌。在2004年前后，台湾歌坛涌现了很多靠翻唱走红的歌手，只不过呢，有的人伪装的比较好罢了，让人呢很容易忽视掉他翻唱的标签。比如说潘玮柏，他的成名曲《壁虎漫步》《我的麦克风》和当时的热门单曲《爱上杀手》《快乐崇拜》《咖喱辣椒》等等歌曲呢，都是翻唱制作。只不过呢，原唱不是很出名，所以说呢，很多人都以为，哎，这是原创歌曲。黄仔也说，有点好笑的是，我们很多人呢都不直接听那些外国的歌曲，听到呢也可能需要缘分了。小时候听着这些翻唱的经典歌曲，入心入脑哈，外国作曲人还真是一个都不知道的。那包括潘玮柏后来跟弦子共同演唱的那首《不得不爱》也是翻唱之作，原曲呢叫做 Please Tell Me Why， 是来自国外的一个组合的。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潘玮柏的《不得不爱》。我是英超，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大家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超时空同居，明儿11点依然是876，再会喽。